助念人的最胜因果。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。我们若能发心帮助他人念佛往生西方，那么将来我们自己到了临终的时候，自然也会有发心的人来帮助我们念佛往生西方。他人因为我帮助他念佛得生西方的缘故，将来他决定会从西方是阿弥陀佛同来接引，用神力加护我们，令我们不失正念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还有，我们常常帮助别人念佛往生西方，对于临终的利害关系，知道的一定最详细清楚。将来到了自己临终的时候，就必定能运用过去的经验，令一切如法，可以没有一切不如法的事情发生，就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要晓得，如来所以出世，就是为了要度脱一切众生，令个个成佛。释迦如来说法49年，便是为了这件事。阿弥陀佛发48大愿，庄严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为了这件事。一切通途教理是仗自力修行的，必须行人完全断除烦恼，方能出离生死，是难行的法门。净土法门是仗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断烦恼，遍出生死，一生之中圆成佛道，是一行的法门。我们现在帮助人念佛往生西方，是代替如来荷担起度脱众生的责任，令得到我们助念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从一行的法门， 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很快地出离生死，圆成佛道，是一种最大的功德。这种最大的功德，便是我们成佛的因。将来我们自己便可以仗了这种功德，也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出离生死，圆成佛道。用成佛的因，感成佛的果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